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次天文地理，下次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啊，欢迎大家翻到嚟咧，浩浩汤汤吓。今晚咧，我哋个讲题咧就系、是、艾伦图灵、，Alan Turing。啊，讲真，讲翻呢个人个姓个发音先咧。一开场咧，即系我睇呢部电影嘅时候，我以为，咦，乜我咁多年嚟错嘅咩？咁、那个发音，因为佢最先咧，其实就嗰套电影一开场就讲佢俾人爆窃噶嘛。咁样咧，即系于是警探就去到去即系上门啦，系嘛，想话睇下佢唔见咗乜嘢。点知佢话冇唔见到嘢咁啊，咁啊令到有一个即系侦探就起疑心，一路调查落去，咁就累咗佢啦，系嘛，好啦，咁啊，咁但系咧嗰个侦探咧，佢当时称呼佢咧就叫做 Mr. Turing 吓。咁呢個呢我就覺得咦點解呢佢 T-U-R-I-N-G 㗎嘛係咪佢係 Turing。咁我明明係我就梗係讀 Turing 啦係咪咁後嚟我睇落我呢先發覺喔、原來呢其實大部分人都係讀 Turing 嘅。咁但係呢嗰個警探讀 Turing 呢亦都唔出奇嘅因為原來喺英文入面呢嗰、那個 T 字呢同埋有啲字母都係嘅其實可以有唔同嘅發音嘅。我自己以前嘅本行就係一個好例子啦、啊。例如咩就係、是、叫做 Meteor,Meteorology 系咩？气象学啊嘛，系嘛？Meteorology 咁，但系咧，其实好多人咧，佢读得快咧，佢会点读咧？佢唔会话 meteorology 嘅，佢就 meteorology。咁嗰个咧个 t o 个字一个 t 音咧，佢就读咗一个好似类似 ch 咁嘅音 meteorology 咁样样嘅。咁其实亦都英文系有好多呢啲例子嘅，譬如你谂下 schedule， 呢个字都系噶，佢又倒翻转系 ch 音嚟噶嘛，系嘛 sch。E-D-U-L-E 嘛，咁你本来咧就系 schedule， 但系有啲人咧就读 K 音，咁、所以 K 音咧就系读 schedule 啦，系嘛？诶、哎，我 check 下个 schedule 得唔得先咁啊？但系有啲人咧就照读翻 C-H 音 schedule， 系嘛？咁你读边个啊 ，Jeffy？ schedule 系啦，你读 K 音啊嘛，系嘛？咁所以咧，其实呢啲系唔同嘅、即系其实系冇所谓嘅，即系英文嚟讲有唔同发音，所以我开头哇一额汗，我以为我几十年嚟读错添吓，即系 Alan Turing、其實佢係 Turing， 兩個讀法都啱咁樣。好啦，頭先咧就其實講到呢個 Imitation Game 呢部電影啦，其實係舊年嘅電影嚟嘅。咁、就今年就個奧斯卡咧，卒之佢就只係攞到一個獎。咁但係即使即係獎項唔多，我啱睇嚟係我都覺得係好睇嘅。啊，因為其實呢個人物咧確實係亦都值得紀念，亦都讓世人咧更加多認識佢。好咁講翻呢部電影講少少先啦嚇，然後先講佢個本人啦。嗰、那個導演咧就叫做係摩丹。是泰頓吓、就 Modern Tildum 嘅，我都覺得唔錯嘅手法。咁但係當然咧，大家比較關心嘅都係男女主角啦。咁男主角咧就係頭先講過啦 ，Benedict Cumberbatch 咧，其實而家係隻手可熱。咁佢喺一套電視劇入面咧，其實佢就係個主角咧，係好受歡迎嘅。知唔知邊度電視劇啊？ 唔知喎， 係 咩？ 就係、是、英國嘅新世紀福爾摩斯，佢就係做 Sherlock Holmes。佢就係做新嘅福爾摩斯，即係喺現代你知啦，福爾摩斯就 認唔到佢， 係啊，就係佢咯 ，Benedict Cumberbatch 啦，係嘛？咁佢就嗰套電影佢就比較用啲新穎嘅手法嚟拍攝嘅，係嘛？佢就係以現代做背景嘅。咁其實好有趣啊，講起福爾摩斯咧，我細細個就已經好中意睇㗎啦。當然嗰陣時睇嗰啲係中譯本啦，係嘛？咁咧就後嚟咧就即係電影當然有拍過啦，當然前嗰幾年都嚇、又拍翻啲咩福爾摩斯嗰啲啦，係嘛？嗰、那個男主角係咪就係拍呢個咩咧？我唔記得咗係咪拍呢個 Iron Man 嗰、那個啊？定係邊個？唔記得咗啦。好啦，咁但係咧就呢、這個 Benedict Cumberbatch 咧，另外一個角色咧，如果大家係中意 Star Trek 嘅咧、就有睇過佢嘅所謂《星空奇遇記》嘅大電影啊，嗰兩部前傳嘅第二部啊。就叫做 Into Darkness 咧，其實佢就係扮嗰、那個，即係你話奸角又好啦，但係其實係一個天才嚟嘅，但係佢就想話控制呢個宇宙咁樣啊，咁但係當然後嚟就俾冒險號或者企業號入面啊，嗱，葛克隊長啊、閃撲啊，佢哋最後制服到就咩啦嚇，咁、佢就係扮嗰個角色啦 ，Into Darkness 就係、是、佢啦，咁、但係即係嗰陣時佢就唔即係唔係話咩正式主角，雖然係啦，佢係奸角啦，咁但係後嚟我先至再睇，咦，原來佢就福爾摩斯，咁啊，亦都咧，原來佢咧。如果冇記錯，佢係有做呢一個係 Doctor Who 喎，咁啊仲更加即係當然啦。我哋香港人咧，除咗我哋啲科幻高燒友之外咧，就熟悉啦。咁、普羅大眾未必即係識得呢、這個即係Doctor Who 啦。咁其實 Doctor Who 咧，其實係一套咧係喺英國係長壽嘅劇集。佢長壽得嚟咧，佢 嗰個人物佢係科幻嚟嘅。但係咧，佢係一啲我哋叫做咩咧？叫好 cultish 嘅，即係好另類嘅，即係有一班即係所以叫死忠嘅發燒友嘅擁等嘅支持者咧，咁啊一路嚟去支持呢個劇集。咁呢個劇集咧，其實好似有一度好有趣嘅，應該係自有電視史以嚟咧，係佢長壽得嚟咧，但係佢個主角咧係換咗好似14次。 哇！ 因為實在太老啦，有啲即係有時佢換下又有啲新口味啊咁樣。咁所以呢個咧 ，Benedict Cumberbatch 咧，其實又做過 Doctor Who。係呢個好受歡迎喺即係英國嘅呢套劇集嘅主角，當然就係 Doctor Who 啦。咁啊講翻福爾摩斯先，福爾摩斯咧其實都有趣嘅，即係佢而家再拍翻以現代做背景咧，其實又係鬧咗一個雙胞胎，就係英國同美國。 哦，又係， 都係福爾摩斯，就係以現代做背景。咁但係美國嗰個咧，就當其實最近好似冇啦，幾年前咧，其實喺明珠台咧，逢禮拜二晚好似係有得睇嘅。哇，嗰陣時我追嘅，咁。就其實我以前咧就唔中意 Lucy Liu 嘅，知唔知邊個 Lucy Liu 啊？ 好多女，好多外國人都覺得好靚。 係啊，真係唔明白噶。我哋中國人一睇嚇，唔係啊嘛，咁都可以做到即係女，即係荷里活嘅明星咁樣樣係嘛？咁但係外國人嘅眼光同我哋唔同啊嘛。我哋中意高鼻梁啊、大眼睛啊嗰啲咁樣。係外國嗰啲我哋叫阿 Diamond Dustin 啦，係嘛？即係一個仙使就成打俾你啦，係嘛？所以佢哋中意嗰啲咁樣嘅細眼睛啊，嗰啲咁樣嘅嘢咧嚇，高頸骨啊咁樣，即係佢覺得呢度東方嘅特色、東方美啊嘛。咁我當時咧就一來覺得佢唔靚啦，二來覺得佢又唔係好識做戲啦咁樣啦。其實嗰陣時佢係做過嗰套咩 Charlie's Angels 啊，不過大家都唔識㗎啦，大家年輕都唔識㗎啦，亦都做過成龍嘅一套電影嘅。成龍有一套戲咧，就講佢係一個咩清朝嘅侍衛，但係後嚟為咗個保護個公主咧，就去咗美國西部嘅。你有冇睇過呢套成龍電影？冇咧。但係入面咧扮嗰個公主嗰個咧，就係 Lucy Liu 嚟啦 ，Lucy Liu。咁但係咧，我就睇咗美國呢一套嘅福爾摩斯，其實佢有另一個名嘅。英國嗰套咧就咁叫 Sherlock Holmes 啦嚇，咁就美國嗰套咧叫 Elementary。咁 Elementary 呢個字咧，其實你一睇咧，如果你係睇開福爾摩斯咧，你就有會心微笑噶啦。點解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福爾摩斯咪有個助手嘅，那個助手就叫 Doctor Watson， 就華生醫生啊嘛。咁係人都知啦嚇。咁但係呢個華生醫生咧，就即係有時幫手，有時甚至左手左腳，但係咧成日咧佢係為我嚟解話嘅，即係其實呢個 Sir Arthur Conan Doyle 柯南道爾呢個作家，即係寫呢啲小説嘅時期咧，佢梗係要安插呢個華生，因為華生好有用嘅，因為好時啲嘢就唔明啊， 唔明 係啊，佢福爾摩斯點解你即係會咁樣就知道佢咁嘅咧？咁於是福爾摩斯就解俾阿華生聽，咁其實就解俾啲 觀眾、 讀者、 聽嘅 係嘛？所以呢個華生個功能好緊要嘅。咁但係咧，於是即係福爾摩斯咧就有時有個即係口頭禪。就係佢同阿華生解嘅時期 ，Well is elementary， 即係話係好基本嘅嘢啫，好簡單啫，你咁多名，於是佢就解咁啦，係嘛？咁所以 elementary 呢個字咧，就係福爾摩斯嘅口頭禪嚟嘅。咁所以呢個咧就美國嗰套就叫做elementary， 但係美國嗰套就都有趣嘅，因為佢兩樣嘢，第一就講個福爾摩斯咧，原來係隱君子嚟嘅。佢以前咧就係有即係毒癮嘅，即係佢精神有少少問題嘅，咁但係後嚟就戒毒。咁而個 Doctor Watson 咧，嗱呢個破格啦，就係 Lucy Liu 係女人嚟嘅。 哇 嚇，咁本來 Doctor Watson 係男人嚟噶嘛，咁但係咧原來呢個咧就係佢嘅戒毒官。就本來係幫佢戒毒嘅，係一個即係 counselor 咁啦，即係輔導佢啦。咁但係後嚟咧，就整下整下變咗佢嘅助手。 咁都幾有新意啊！ 好有新意㗎，所以其實我係都好鼓勵大家有機會擺嚟睇下。其實兩套都好睇嘅，但係兩套個風格有啲唔同。即係反而英國嗰套咧，你會覺得佢比較前衞啲，那個手法拍得前衞啲。咁當然啦，英國嗰套個 Doctor Watson 咧。就係男性嚟嘅，即係比較傳統啲，就冇咁顛覆性啦，係嘛？咁嗰個就係 Lucy Liu 啦。好啦，咁啊 ，Benedict Cumberbatch 講過啦，就講女主角啦。咁女主角咧，我補充翻少少啦。嗱，呢個我就冇正式係做過嗰個 research 引證啊。佢就話即係講阿 Alan Turing 咧有同佢定過婚啦。但係咁佢點樣出現嘅咧？其實就係話原來喺佢嗰個團隊入面咧，即係呢個解碼嘅團隊咧，就 Alan Turing 咧，當佢奪咗權之後咧，成為呢個小組嘅領導咧，佢立即就炒咗兩個其中兩個人啊嘛。咁住個團隊唔夠人手，唔夠人手咧，佢就要登報紙招募。 冇錯。 但係登報紙咧，佢用咩方式咧？因為佢好秘密嘅，佢唔能夠隨便講。就叫啲人做咩啊？ 冇做一個嗰啲字謎嗰啲遊戲。 叫填字遊戲。 係啦。 puzzle 啦。咁嗰啲咧 crossword。 crossword puzzle 啊，填字遊戲。咁樣佢原來嗰填字遊戲咧就話嗱，如果你咧唔知喺幾多分鐘、六分鐘之內做到咧，你就可以嚟應徵我哋呢個咁樣嘅一個好秘密嘅，但係應該都好好即係人工好好啦嚇嘅職位咁啊。咁於是咧就最後佢挑選咗幾十人嘅，咁但係竟然咧。即係嗱，呢啲有啲細節，可能佢都係作，唔敢講啦。就是、最後遲到嗰個咧，就係一個女性。係咁啊，守門口嗰個咧，直情唔俾佢入，因為佢冇可能相信一個女性 係解得到， 竟然可以解得到。 係 咁後嚟點知佢入到嚟不得已，因為佢入到嚟咧，就要再考多次。 嗯、 再考多次咧，佢竟然咧亦都係第一個做完嗰個咁樣嘅測試，即係又係一個咁樣嘅字謎咁樣樣啦。咁所以佢後嚟就加入咗呢一個解密小組，所以佢係一個成員。 係 咁，所以後嚟咧就係呢一個。但係佢唔係咁順利㗎，佢好曲折嘅，因為佢最先嘅時期，佢嘅父母親咧，當然知道佢原來佢加入呢個組織，即係佢唔知道做乜，佢以為係一個收音機製造廠啊、radio factory manufacturing 嘅。但係佢當佢知道原來全部都係男性嘅時期咧，咁你唔忘嗰陣時係講緊1939年喎，嚇1939就係、是、即係 Alan Turing 啊，就係加入咗呢個係軍部。成立嘅、嗯、啊，就唔係軍情處、哦，留意下啦。佢呢套電影入面咧，佢個軍部同軍情處咧，嗰、那個軍情處咧，你知咧就係、是、嗱，佢到電影一開頭都好有趣嘅。佢一開頭咧就話嗱，呢、這個人咧就代表呢個 MI6 嘅。咁、 嗯、 有一個人咁講嘅，佢話：咦，我只知道咧軍情處咧係一至五嘅啫，邊度有軍情六處啊？咁樣咁大家知道軍情六處就梗係出名到不得了啦，除非你從來未睇過詹姆斯邦。 嗯、 James Bond 就 belongs to 邊度啊？就是、MI6 啊嘛，係嘛？咁但係咧，即係當呢套戲佢講咧，當然佢1939年嘅時期咧，原來係冇人知道有 MI6 呢樣嘢嘅。 咁先係秘密。 哇！即係佢本來都已經係即係軍方嘅情報處，所以叫軍情局啊嘛、 嗯、 叫做 military intelligence 啊嘛，MI 就咁解啦。咁、嗯、原來咧啲人就只係有 MI1 去到 MI5，就冇人知有 MI6 嘅。咁但係呢套電影咧就係講有個 MI6 嘅人、嗯、就參與呢個計劃、 嗯啊